你作为谦虚厨神，会用厨房里面的乜嘢嚟形容波城呢？ 波城呢，一嚟到就一个主食用具，好似煎饼嚟。你好似陈展鹏喎，其实。港台煎饼波城。 Hello， 我是李君雅，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城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星期六下昼，我是你的后援会，报一报时先。 而家时间系下昼两点十分。 系报埋天气啊， 天气而家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啊。 系今日我系运动阿一， 我系懒惰波城， 我哋加埋系冇做运动波城阿一。 哎呀， 好啦，今日开个题目咧，就系、是、想问一下究竟啊。你有冇做运动有啲咩嘅癖好啊，或者有啲咩嘅偏好咁样呢？ 习惯系嘛？ 系啦， 我好少噶而家，因为我真系好少做运动啦而家。 系对上一次系几时咧？请问 我头先又揾翻自己嗰个月历噶，我对上一次 mark 咗有做运动系4月7号啦，好 precise。4月7号，因为嗰日踢校友杯， 关唔关节目调动咗之后事呢？ 如果我话关事咧，就肯定俾人话啦。 系 你自己懒就懒啦。 嗱，我先咁理解啦。嗱，一至五你嘅节目调动啦，我唔理阿子豪爸爸加入啊。 系 理论上你嘅日你嘅时间系冇变噶嘛？ 冇变噶，一至五都系。 系啦，礼拜六就多咗呢个嘅我是你的后援会。有冇令到你礼拜六日系做少咗运动咧？ 其实有啊。嗱，之前咧我一至五就少做嘅。就通常礼拜六日踢下波啊，打波嗰啲咁样样啦。我哋逢礼拜二打波，你都见我冇乜点去啦，一至五都好少去啦。咁礼拜六而家 个时间尴尬，成日有啲11点打波，点起到身啊？ 而家你又要做埋夜晚师兄祠堂啊，更加唔使自己起到身啦。 但系我嗰日都有去 ，OK， 我收翻。咁啊，礼拜六而家你即系要开麦啦，咁你搞唔到啦。咁啊，礼拜日而家又想喺屋企唞下。你觉得如果我嗰日都做埋运动，一个礼拜咪即系7日都冇唞过， 系 咁，所以我真系冇乜做运动。 O、okay, K， 所以你系即嗰个叫咩啊？运动嘅时间系 好少啊， 抽唔到出嚟啊。 每个月有一次咯。 好啦，我咧就由于转咗做夜晚啦，咁起身嘅时间都系2点零3点嗰啲时间，咁啊11点零钟先要翻到嚟电台啦。咁其实换言之，成个下昼去到夜晚傍晚嗰啲时间咧。都相对地空闲嘅，即如果嗰日系唔需要翻嚟同 Albert 一齐工作啦，又或者系唔需要翻学嘅话咧，其实翻学之前都有时间嘅。咁我会做啲咩咧？就系3点零钟咧，走去行个山。 3点几行个山？ 3点零钟啦，自己一个。咁啊行，我谂个零两个钟就翻到屋企噶啦。咁然后就冲个凉，然后就回来，系啦，回来电台工作嘅。所以反而咧，即转咗做夜晚之后咧。是多了时间做运动的。 你行嗰啲咩山啫？ 屋企附近嗰啲，唔系屋企附近嗰座后山嘅。咁其实都需时个零钟嘅。咁你话系咪一个剧烈嘅运动就并不算上人哋嗰啲咩五星运动啊，即系五星路线。其实可能嗰条路线，即系行山嗰条路线都系我谂2星3星左右嘅。 即系再行下嗰啲啦。 系啦，都叫有喐下咁样啦。咁星期六日咧？咁啱过去呢几个周末咧，都系落大雨，咁啊令到我礼拜日咧系冇得去行山嘅啫、 哎。 如果唔系嘅话，基本上我礼拜日咧每个星期日我都会喺个 group 嗰度问啊，有冇人今个礼拜日行山？ 咁有冇人应你？ 绝大部分都会有嘅， 系 就咁啱真系今个礼拜落雨啫。如果唔系你见我对上嗰次可能临开嗱4月1号前嘅节目转啦，系咪先？ 系 咁，我记得我3月31号咧系去咗行钓鱼翁嘅。 哇！ 哇，好难噶，钓鱼样都 还好嘅。咁然后就之后嗰几个星期就真系咁啱落雨啦，咁就所以就停咗嘅。嗱、上个星期落大雨啦，咁我就喺屋企瞓咗之后就，然后就 都冇乜做咩啦， 去咗睇电影啦。咁、再对上嗰个星期系瞓过咗嘅，系啦。 瞓醒个太阳落咗山， 系啦。咁然后再前一个星期系有嘢做，咁所以就冇做到运动。 听日又好似会落雨、你听日又冇机会行山咯。 系啦，但系有机会可能系踢波嘅。啊，系啦，有个星期日系翻咗去母校嗰度踢波嘅。 系 啊，咁所以即系大部分嘅时间礼拜日咧，我都会选择去做运动嘅。咁点解无啦啦咁问你咧？就系、是、想知道啊，你喜欢一个人做运动啊，定系同人哋一齐做咧？ 同人哋一起做运动，开心啲嘅运动方面有个， 即系你究竟喜欢打壁球啊，定系打网球呢？ 壁球同网，我中意打网球，有个对手，大家一起喺度猜波啊嘛， 系， 即系嗰种交流啊。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因为嗱一个人嘅运动，你譬如最简单随手可得嘅跑步啦、游水啦，呢啲都系自己做噶嘛。 系， 其实我就比较少嘅跑步，我本身都少，因为我好少揾到一个好正嘅地方咧，你跑得好舒畅 嘅。跑步从来都唔舒畅嘅，喺我嘅眼中。 但你个景要靓啊嘛。 系， 即系譬如我个朋友佢住喺马湾，哇，沿住嗰个海滩咁样样个公园度跑，咁啊正啊。 系， 我嗰度工业区咁，我惊我跑完仲衰过唔跑啲废气，你谂？你谂下又多车又剩咁样。 我早两日踩单车都成日谂呢个问题噶。嗱，我啊住香港岛啦，咁如果你话喺沙田嘅，我沿住嗰条单车径，咁然后踩入吐露港，入大埔，咁沿路都好似空气非常之清新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我喺香港岛嘅，我唯一可以踩嘅可能系沿住英皇道。杀入去呢个皇后大道，再转入呢个德富道，咁你全程都系啲巴士啊、小巴啊。嗱，当然我有埋有齐晒嗰啲头尾灯嘅，咁但系嗰啲废气其实系几劲噶嘛。 带啲咩呼吸宝嗰啲？ 我成日谂紧啊，究竟其实我踩完之后，嗰个肺系咪仲衰过之前呢？ 黑色嘅，所以我真系冇啊！我都即系游水，我又啊游水好啲嘅近年。 游水啲空气就好难差嘅， 系啦，游水系空气好啲，但我上年成个夏天都冇游过一次水，我谂我今年会游嘅，买翻条靓啲嘅泳裤， 我着咗一件好性感嘅泳衣， 系啦，我觉得有翻啲动机好啲，即系跑步，如果你有对靓嘅波鞋，我又谂我近排真系买一对好啲嘅波鞋， 系， 咁提翻起劲啊， 关事嘅。我嗰陣時咧，同我哋公司一位高層咧，就即係打到啦。 哇，高層、啊， 記唔記得嗰件嗰只係啦？ 記得 就話喺三個月內可以減到20磅咧。 係 就佢請大家食飯咁樣啦。咁然後咧，我係即刻走咗去買一對1000多蚊嘅嗰啲跑步鞋啊。 佢如果真係請食飯，嗰餐飯都唔使1000多蚊。 要埋單3000多-4000嘅。係啦，咁但係。点解要着对1000多蚊嘅波鞋呢？除咗系关令到我即系的起条瘾去跑步之外，即系觉得喂使咗1000多蚊，唔系唔跑啊嘛。另外一样嘢就系在于咧，我呢啲肥仔咧，唔买翻对1000多蚊咧， 承托唔到 个重量，承托唔够啊！ 我啲脚痛啊，跑完之后 脚痛啊。咁所以咧，我系需要买对1000多蚊嘅跑鞋去跑嘅。 但你 enjoy 一个人做运动嘅， 我系喜欢嘅。嗱，即系如果你话踢波、打篮球、网球，你就一定要揾个伴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话跑步、踩单车，我都系喜欢一个人嘅。行山咧，如果唔系关嗰个危险事咧，有得拣咧，即系可能即系如果嗰条路线系我已经熟到系非常之再即熟到冇得再熟嗰啲情况下咧，我都会一个人去行嘅。 哇！ 即系点解咧？就系嗰个 pacing 你可以自己拣啦，而且系你沿路唔需要同人交流啊，我唔需要等人噶。 系 嗱，有个例子啦，我哋一位嘅同事啊，手下留情嘅刘伟恒先生咧， 系 就其实经常约我夜晚跑步啦。又或者约我踩单车嘅， 约还约 系啦，我婉拒咗佢好多次嘅。 点解咧？点解唔？ 尤其是踩单车啊！咁我睇咗佢嗰架车仔啦，佢嗰架系1000多蚊嘅接车， 即系睇唔起人啦，而家系嘛？睇唔起接车啊？ 嗱，又唔系睇唔起接车嘅。嗱，我哋以一个正常嘅嗰个叫做用一个物理嘅定律啦。 哦， 我踩一个圈咧，就佢要踩两个圈嘅。因为我嗰架大车嚟噶嘛， 系 佢细车咁，即系我踩一个圈，佢要踩两个圈啦。 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警员 之 傻猪二三零少年波城与白宝一 之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终于俾我谂到一个追女仔一定成功嘅方法啦！ 少年波城系咩啊？ 就系做超级英雄啊！我见咧个个超级英雄都好多女仔围住，所以只要做到超级英雄，就一定识到女仔啦！ 傻啦，少年波城，人哋系靓仔啫。如果你揾后援会嗰个阿一同波城去做，到时揾鬼睇咩？你估系寻常事嘅的神同阿乐啊？咁靓仔，咁有才华， 我觉得你个例子唔啱。阿一就可能系，但系波城佢都够靓仔，佢用应该都冇问题。系阿一唔得啫。 诶，做咩你变咗 A B C 通嘅？ 我唔理啊，总之你快啲俾个法宝我啦，有冇啫？ 得得得得得得，马老变身器。 咩嚟噶？要两个男人一起用噶？马佬啊， 德国马佬牌呢个变身器系参考电影上面嘅超级英雄，只要你揿掣就可以变成佢哋任何一个噶啦。你有冇话想变边个啊？ 我想变嗰啲咧毛发好浓密嗰啲啊！我见 即系我啊嘛， 你系发多啲毛啊？唔知啊，两样嘢嚟噶。不过我觉得因为雷神呢同埋嗰个水行侠呢即係都好性感啊，啲女仔好鍾意，我估应该毛发多啲会吸引啲，有冇啊？ 我鍾意迪克牛仔同动力火车多啲喎。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 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点。佢哋唔係超级英雄啊。 你啱，好啦，你试下按嗰个掣啊。 边个啊？ 啡色嗰个啊，好多毛噶。 哦，好啦，我试下，我揿。 点啊，少年波城，你而家系咪好多毛啊？ 系就系好多毛，但点解有咁奇怪嘅味嘅？ 你睇下你块镜。 喂呀，大佬啊，我想要多啲毛啫，都唔想将佢变咗去嗰 Galaxy 嗰只狸猫啊，仲有阵狐臭添，点识女仔啊？ 起码系狸猫啊，唔系 Finding Nemo 嗰只 Nemo 啊，嗰只喺水入边都识唔到女仔啊。 快啲呢毛冇毛噶，所以先要快啫嘛。都唔系啦，都系谂下谂下要第二种啦。我想你帮我变大只啲，啲女仔通常中意大只，有冇啲咁嘅超级英雄啊？ 有啊，你揿下绿色个粒仔。 绿色唔通系变嗰个 Hulk？ 等我试下先，我揿。 点啊？今次又满唔满意啊？ 啊！是就是变咗全身绿色，但点解好似又冇高度，啲衫又冇烂开嘅？乜我唔系变咗嗰只哭咩？ 边个话你知你系变哭噶？你系变咗史力加噶咋？ 大佬啊，史力加边忽大只啊？ 你知唔知史力加边度最大只啊？ 边度啊？ 佢女朋友最大只啦！ 我唔中意啲咁大只嘅女朋友啊！口齿嗰啲唔啱我噶，我谂深一层，我唔 严劲可以做 Fiona。 点解严劲出亲嚟都有哥斯拉声嘅？ 你同佢一齐拍史力加四， 你够胆叫佢揿绿色个掣？佢又变 Fiona， 唔要啊！我都系谂第二啲啊，我都系唔要大只啦，又我先要识飞噶，即系好似 Iron Man 嗰啲咁啊！ 咁你揿下红色个粒掣啊！ 哇，红色嘅呢个似样啊！我揿，哇哇，飞就飞唔到啦！但系点解成身咁热嘅？ 你话要变 Iron Man 啊嘛？我用牛顿大字典查过啦 ，Iron 系解烫斗咁解啊！你而家变咗 Iron Man， 啲女女一定觉得你好 hot， 好 sexy， 好热啊，兴合合啊！ 我而家唔慌唔兴啊，大佬，八宝一，你唔好再玩啦、啊。唉，算啦， 我都系唔要呢个孖佬变身器啦。不如咁啦，你帮我变一个把声好好听、好磁性嘅超级英雄，即系好似蝙蝠侠咁样咧。 咁你揿下黑色嗰粒掣啊！ 嘿、hey, ，我揿。 咦，我把声真系沉咗好多，厚咗好多，好攰啊！咁仲全身着住黑色嘅斗篷添，但系点解我块面咁鞋嘅？我究竟变咗啲乜嘢啊，八宝人 ？What is your fear？ 系啊，你系变咗蝙蝠侠啊，不过系玩具界嘅蝙蝠侠，即系我尹子龙啊。 另外一个系大家认得出你把声 哦，好啊，错噶， 系啦，即好似你有时夜晚好错咁样。 What is your fear？ 系啊，你变咗蝙蝠侠啊，不过系玩具界嘅蝙蝠侠，即系我尹子龙啊。 唔系啊！我而家终于明点解蝙蝠侠要戴面具啦。哦、oh. ， 我哋要多谢阿尹子龙大哥嘅声演嘅， 多谢龙哥。 系啦，佢知道晒个剧本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占中案分别被判监16个月和8个月的陈建文和黄浩铭，分别由囚车再往壁屋监狱和赤柱监狱服刑。两人朝早在荔枝角收押所，分别被带上囚车，他们上车前面带笑容。体育专员杨德强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有信心啟德體育園準時在2023年落成。他說籌備過程中邀請很多顧問，加上政府本身估算，認為目前是合理的時間表。對於合約條款定明，若果工程延誤，承辦商每日需要支付430萬罰款。楊德強相信條款有足夠阻嚇和警惕作用，令承辦商全力推展項目。至於如何處理超支情況，楊德強認為當局估算合理，有信心目前的金額可以完成工程，若果超支將會按照一般政府公務工程的做法處理。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他主持圓桌峰會時說，互聯互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主線，目前世界經濟形勢複雜，不穩定因素增加，加強互聯互通和國際合作的意義更為重要。習近平期望和各方明確合作重點，擴大市場開放，提高貿易投資便利化程度，建設多元化融資體系，共同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反對保護主義，將共建一帶一路和各國發展策略以及區域和國際發展議程有效對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美國訪問，在白宮和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兩人在會談前一起見傳媒。特朗普說有信心美國和日本很快可以達成新的長期貿易協議，可能他下個月訪問日本期間兩國能夠簽署協定。特朗普又說日本和美國農產品徵收大量入口關稅，美國希望取消有關關稅，現時雙方正在磋商，形容談判順利。安倍晋三說貿易協議對兩國經濟都有利，又說特朗普下個月訪問日本，成為新日王德仁繼位之後的第一位國賓，反映日美關係將會一如既往地堅實，兩國將會共同處理全球議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6点半。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大排到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呢东区走廊落北角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呢係车多繁忙。跟住呢睇返你一啲封路径安排啦，就係为咗配合喺港岛区嘅公众游行活动，而家呢电召街、马宝道、琴行街、英皇道同埋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以及喺伊荣街、边宁顿街、怡和街去湾仔、沙甸街同埋轩尼斯道、金钟道、皇后大道中同埋皇后大道西去中环方向呢，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咧，介乎威灵顿街至到皇后大道中之间嘅一段云咸街，同埋介乎士丹利街至到皇后大道中之间嘅一段葛伦街咧，会由下昼三点开始会实施交通改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港线收费站内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周末周末周末周末。 赛后检讨，思芬，我哋做咗一排周末有情人之后，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好好咯，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做节目都有啲耐啦，见到你啊做节目嘅时候，我觉得好赏心悦目咯。 哦，咁怪之得你上个礼拜讲咁少嘢啦，今个礼拜多啲攞自己嘢出嚟讲。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10至12， 思芬、崔洁彤，周末有情人。 李君啊，你作为谦虚厨神，会用厨房里面的乜嘢嚟形容阿一呢？ 好似隔面粉嗰啲细，纯细嗰个面积同埋嗰个圆度同埋嗰个弧度，都真系好似一个细。 Hello， 我系李君啊，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是你的后援会，今日我哋请到嘅呢一位女神上嚟咧，话说啊，佢做紧嘅嗰个工作嘅公司，我曾经有应征过，其实 系，哦、 你系咪都记得啊？ 我记得啦， 系啊，嗰阵时要唔知拍片，跟住介绍自己话应征做演员咁样嘅。 我有睇过嗰条片啊， 系咩？ 喺 YouTube search 波性咧。是可以找到的。 是咩？我未 delete 咩？ 未 delete 啦，应该。 仲喺度。 我唔知啦，我两年前 search 嘅。 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可以话佢公司里面咁多女仔里面呢，我同啲朋友都觉得佢最靓嗰个嚟，所以请佢上嚟。佢就係李君牙啦。你好啊。 Hello。咁下次你哋请盆菜上嚟嘅时候打算点样开始？ 佢每次都用呢 句啦。我 相信 啦。我相信女嘉宾唔系会再听返我哋节目啦。做完之后就算㗎啦。通常之后都系咁样。即系问返转头啦，因为我嗰时都有认证过啦。咁但你加入去呢个一百毛嘅时候，因为大家好多朋友都喺嗰度开始认识你㗎嘛。咁嗰时嗰个历程系点样加入去呢？ 我呢嗰阵系读緊大学嘅，咁我就因为我系读公关广告嗰啲，咁就成日呢都有啲 part time 呢系做 event 嗰啲 hostess 呢，即系嗰啲女仔呢企喺度派下嘢嗰啲。咁然后呢我个喺一百毛做緊嘢嗰个师姐呢，就见到我成日做呢啲，就搵我去帮一百毛搞年宵。 哦， 咁即 part time 形式开始先嘅，然后佢哋开台嘅时候咧，就再揾翻我，问我有冇兴趣。嗰阵差唔多毕业啦，有冇兴趣去 in 下？我哋就嚟开个木嘅电视咁样，咁我就上咗去啦。 哦， 咁 in 完之后就 第二日就翻工啦。 我想问 in 嘅内容系咩嚟？ 过程嘅啫。 我嗰阵 in 咧，原来我都好劲噶，三个老细一齐见我噶。而家好少，即系而家佢哋可能 公务再繁忙啲啦， 即系可能一个两个咁样见啦，唔会三个一齐见。咁嗰阵佢哋就系第一个节目系六点半左右新闻报道啦。咁、然后所以咧，我入到去一开门，一张长台啦，就三个老细就系、林永熙同埋陈强，跟住左手边就阿Boo坐咗喺度，咁就俾咗份稿我，就话你照住读咯。然后就是一篇新闻的稿来的。咁上面啲咩字我完全都唔记得上面嗰啲系咩㗎啦。下面呢就有一句括号好夸张地唱山括号就系、是、Juno 嘅有人定没有人啦。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从来都没有。 原来没有从来都没有。咁然后我就自以为好夸张地唱咗一次啦。然后我期待佢哋嘅反应嘅时候呢佢哋全部静晒。 都系咁样。 系啊，即系我老细都系一个人咁 样， 然后就问我，夸张咗噶啦，跟住我就系啊，你试下再夸张啲，可能太紧张，跟住我就重复做咗两三次啦，然后就 佢哋啲反应有冇变？ 仍然系咁样咯。阿波有少少笑容，我以为自己搵到自己伯乐，之后先知原来佢只系想追我。 而家先知道嗰、那个笑唔系谂住搵员工啊，谂住搵女朋友嘅笑啊。 但系我想知道林日希个表情系从来都冇变过嘅， 冇噶， 日常生活都 系真系咁样嘅。 而家会笑翻啲，唔知佢经历咗啲咩咧？最近有笑， 同埋佢要开始准备舞台剧系嘛，所以要开始练习定有啲表情啦，咁样 系啊，系好多片好多演出啊，佢最近。 但系有一个问题想问嘅，即系大家都会叫做利君牙啦，你究竟嘅真名 ？Vicky 嗰个真定假嘅咧？ 真噶，好劲，我唔知边个打上去嘅咧，系真噶。啊，唔系有一样嘢错咯，佢话我识印度文，我唔识嘅。 即系 Vicky 陈柏霖系啱嘅， 啱嘅。 英文名都系啱嘅， 个 年龄都系啱嘅， 啱嘅。 OK， 但系印度文就系 唔啱嘅。 唔紧要，我哋有同事都试过俾人改咗个 Vicky 话。去菲律賓秘密產子啊，係啦，所以係唔使擔心嘅。 咁我都幫你改一個咯， 你可以嘅。 香港型男咯，波城咁樣。 個重點係我自己打過一次 Vicky 啊。 你自己打啊？你唔可以話俾人知你自己打。 成個俾人成個俾人 delete 咗啦已經，所以因為嗰時打之後咧，俾人 delete 咗啊成個。係，跟住我就冇再打。 太假啦！你作得。 唔係，我要寫得好，唔係自己寫嘅。 不如咁，你俾錢我幫你寫。 我哋互寫啦，不如成個冇咗啦已經。 第一印象， 嗱，我哋今日咧后援会嘅嘉宾咧有利君牙嘅，咁我哋今日第一个部分咧就叫第一印象， 就系俾你估下我同波城边个多啲蛀牙咧，食翻个名啫，纯粹 真系好想食呢个名，因为睇我哋个样啊， 睇牙啦，梗系 睇牙咪俾你估睇到啦， 唔系即系而家门牙， 话晒之前都跟个师傅喺节目度啊。看看相啊那些啊。 我是呢是押韻就得㗎啦。好多嘢。 是不是由蘇師傅嗰陣時開始都已經咁樣 波城啲牙呢就係石。喂你而家唔准啦你做返平時嘅自己。 我平時都係咁㗎。 笑嘅時候會見到啲牙嘅。 我唔知道老似笑 的。係呀你係咁樣嘅。就係好整齊啦。都白白净净噶， 系啊，冇乜病啊，所以 白白净， 冇乜病， 冇乜病。 好啦，咁啊一嗰啲啊，我整齐啦， 我黄金金啊啲牙。 哇！但系有一件事啊，系师傅话俾我知。 咩啊？我想听，我想听。 师傅话咧，即系上下嗰、那个 嘴唇 系有少少倒吸，你啲牙啊，你上边啲牙咧吸咗落下边啲牙嗰度嘅。然后系代表咩？我唔记得咗。是代表、哦、我知道我记得是不是你的脑是快过你 我把 口啊 是作不到个压位 是作个压位 过口到及个脑快过个口的咩 错晒哎讲回牙先牙呢哎阿一有喝水、啊、你有没有水啊 刚刚喝完过来的 但你没有准备长期喝水 是啊 所以你一定是多些蛀牙 我怕倒泻在这里好，因为呢一样嘢，所以你觉得我系多啲蛀牙？ 系 开估啦， 真正嘅答案啦。 其实我只系多佢一粒啫。 我有四只蛀牙， 我有 未补， 我有五只蛀牙，四只补咗，一只未补。咁点解我饮咁多水呢就系由于我好中意食甜嘢。我而家个袋入边系已经有四五排朱古力喺度嘅。 咁多？ 系啊。 我睇唔出你咁中意。 当我一需要用脑嘅时候，我系会系咁食甜嘢嘅。试过写一晚 paper 系食咗15包朱古力咯。 哇， 系啦， 咁唔怪之即系多蛀牙过我啦。 系啦，多蛀牙嘅。咁但系医生话介乎喺补与未补之间，咁我唔知咩事，我就冇理到啦。咁人哋嗰啲智慧齿咪要即系、就是、要又唔知点样生得好奇怪，咁然后又要搵只去即系 劏咗出嚟， 剥咗佢嘅。咁佢话由于你已经蛀到都冇嘢好剥啦，咁咪由佢啦咁样。 吓， 系啊，佢咁同我讲噶，但我唔知真定假。 完全放弃你， 佢放弃我噶， 做手术都费事。 我有问过嘅，我 连钱都唔想赚你。 我话点解唔系有智慧齿啲人？佢话你都有嘅，应该不过好似蛀到。 冇咗 都仲烂晒，系 知道冇乜啦，都不如有佢啦， 都有佢啦，咁样 都唔掹翻条丝出嚟啊！ 我唔知道啊，佢系咁同我讲咯。Exactly 系四边嘅智慧齿我都蛀晒嘅， 哇！成就嚟嘅喎，你 系啊， 可以写落 Wiki 啦， 系啊， 悭翻好多钱啊！依度 系啊，四只 咁我估错有冇咩惩罚噶？ 冇事嘅， 冇事嘅，估下啫。 哦，好好人， 估下唔使死嘅。我呢个节目玩自己，唔会玩嘉宾嘅。 好啊，好啊。 唔系，但系调翻转睇你啲牙，你系齐嘅，即系啱啱，譬如你一路笑嗰啲咧。 我啲牙好大噶， 嗯，系啊，系啊。 我小学妈咪带过我去箍牙咯，即系嗰啲核突仔嗰啲啊，即系有啲蛀，有啲降嗰啲。 系咪牙科保健？ 唔系唔系， 即系你私人嘅 医院， 我就系牙科保健咯。我又系啲 牙科保健要差到真系好差。 咁我真系好差啦。我有一只牙咧系嗱，我哋正常嗰啲牙系应该系并排噶嘛。 系 咁，我有一只咧系凹咗入去嘅。 系 咁，然后令到佢咧入咗去之后咧，我牙刷系插唔到佢，由于佢俾另外两只遮住咗啊。 哦， 咁所以咧，我嗰只去到中午嘅时候系蛀晒咯。唔系啊，佢 有冇用嚟顶佢出嚟啊？平时 呢个位，你如果你睇我下边，其实我下颚 下边嗰排牙， 喺我下颚我都有呢个。问题嘅，但系上颚就严重啲咯，咁所以就嗰只牙就永远插唔到，咁然后去到中午咧就要剥咗佢咯，所以上面啲牙系松咗一粒嘅，咁、 哦、 所以佢就话医生就话建议我补，咁如果唔系嘅话，啲牙其实点解佢要咁齐，就系、是、令到佢啲力可以互相即系、就是、叫做 支撑啊， 系支撑住，咁如果你有一只冇咗嘅话咧，好容易令到啲牙系越嚟越疏嘅。 多謝呢位病人同我分享佢嘅案例， 醫生與我今日 係啊，多謝佢同我哋 分 享佢嘅心路歷程啊！大家都知道咗你嘅童年， 好我都箍過牙嘅， 係啦。但你話就係媽咪嗰時細個帶你去， 係啊，我箍嘅時候佢咪幫佢照嗰啲片嘅，跟住發現有啲大牙喺度掹曬噶啦，掹咗好多隻牙。 有冇話解釋點解係叫呢個名嘅？即係可能係攞個 gimmick 就係攞翻當時無線嘅一個即係女主播啦。 嗯， 咁但係點解係揀佢，或者點解改咗呢個方向有冇噶？ 我嗰個咧應該係決定得最快嘅， 嗯、 因為其他同事即都係想 fit 翻TVB 嗰幾個主播啲名啦，嗯、但我就因為我有少少 mix 嘅，咁、 嗯、 所以咧就一望落去，就係呢個， 就係呢個啦，即刻 relate 到啦嗰時。但我諗呢個工作係可能一般睇嘅朋友就會好好羨慕嘅，覺得哦好開心啊！但你作為裏面做嘅會唔會其實，唔係你哋諗得咁簡單噶，度橋真係要捱奸底嘢啊！ 真係諗好耐嘅，我見佢哋 係。 即系同事嗰啲真系度桥，可能度到凌晨啊，三四点都未走啊，佢剪片又剪通宵咁样咯。其实入边系好多时间噶，我见佢哋 系重新佢哋系真系好努力嘅， 佢哋真系好劲噶。 Okay. 我就负责同佢哋玩咯，同埋喺佢哋做嘢嘅时候， 所以就要爱护同事啦。 系系， 等自己冇咁罪疚啊。 主要做啲同佢倾下偈啊，问下食唔食零食啊。 我问你阿一，如果你做到好忙嘅时候，有个同事冇咩嘢做，行埋嚟问你，你食唔食零食？ 唔系有技巧嘅， okay. 你会点啊？ 你唔可以一嚟就冲过去嘅，你可以静静地坐去隔篱先，然后望下，跟住赞一赞佢嗰啲嘢。哦，呢、這个好笑喎、啊！等佢愿意同你讲嘢先。呢个跟住然后咧，食唔食啊？咁样跟住之后佢就会一系食一系唔食咯。跟住你睇下佢有几专心做紧嘢。如果真系劲专心，咁你就会知难而退噶啦。如果佢系 OK， 即系都想休息一下，咁我就可以陪伴佢啦。 讲个笑话你听啦，咁样嗰啲。 但我哋通常都知道一条 team， 即系可能做幕前嘅，可能相对地就活泼开朗啲啊。幕后负责剪片或者 仲开朗啊，佢哋 系俾你。开朗定系我哋可能我哋自己公司，我哋当你一熄咗麦之后又好沉默噶嘛， 系 即系其实一熄麦其实唔需要讲嘢嘅， 系我 知啊，我见到你头先咧。 接我哋入嚟嘅时候咧， 个样好恶啊嘛， 好成熟噶， 系啊， 即系好稳重噶， 系啊。 呢边咧，呢边咧，等一等， 我唔系好识讲嘢嘅，其实。咁佢哋，你同佢哋沟通系咪会唔会有时都会、 啊、 都会有呢个嘅问题咧？ 唔会、啊，因为我哋可能年纪差唔多，都系而家越嚟越细啦，就系都系嗰啲人咯，都系呢一种会玩啊， okay. 会。冇人真系劲认真做嘢 嘅，你可以重复，你可以重复啱啱嗰句嘛？你 即系冇人会纯粹好认真地工作啦，即系都会有玩嘅时候嘅。 系边有好似你咁稳重啊？认真对待工作啊！哇，老细加分啊要。 而家冇啦，而家冇啦。 佢一讲翻嘢就唔同啦，系咪变咗第二样啦？ 而家见到啲牙好得意。哎、我又在师傅那里呢学了少少东西。这个、我记得 你是不是 真记得你记得你的虎牙呢是很尖的。 哦是啊。 好像吸血鬼那样呢讲嘢呢是一针见 血的。 血 的 哦、所以我不知道 说话。很恶毒的。 以为赞紧啊你听埋先啦。冲住出嚟认啊。 你试下闹下我哋而家我哋会即刻受伤。 一针见血你试下。我谂得罪女嘉宾先， 敢住。 女神大揭秘， 跟住第二个部分咧，叫女神大揭秘嘅，就想李君啊，今日同我哋分享一个咧你自己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咧有一个人生嘅矛盾啊， 系 我系好中意饮奶茶同埋冻柠茶， 但系饮完会。 好興奮啊！ 哦， 可以去到凌晨六點都瞓唔著覺噶、 哦。我都有呢個人生矛盾喎、啊，我都好喜歡飲奶茶。 點解突然間錯埋？ 嗰日我都同你一樣啦 ，friend 嚟 嘅，我同佢一樣咯。咁但係我係另外一個嘅問題咯，即係我以為 cling 中咗嗰下嘅共鳴位，但我唔係瞓唔著咯，我飲完會肚屙咯。 哦、 我尋日就係朝頭早飲完奶茶之後。全日个肚都系唔舒服。 咁你想减肥嘅时候，咪可以疯狂饮奶茶。 你啱，系啦。 咁你而家系咪想减肥啊？ 我唔系啊，我想饮奶茶。 好多年冇 饮奶茶。 咁你要隔几耐先可以重新再饮一次奶茶？ 我就 因为每次饮完你都后悔噶嘛。 我系隔可能几个月搏一搏啦，可能今日 OK 咧。但又系去厕所咁样，即系你就算唔去厕所，但系个肚都好似 搞住 搞住嗰种感觉咯。 咁、你惨啲喎，呢、這个都唔算系啲咩。 咁、你有冇第二个啊？ 我有时会喺屋企煮嘢食啦，但我煮嚟煮去都嗰几样嘅啫，即系三文鱼啊、南瓜饭啊。但我好中意咧开住佢哋嗰个营养， 吓， 即系有啲咩营养，然后一路睇住一路食咯。 即系你觉得睇住食紧维他，我食紧维他命 D， 我食紧 Omega Three， 我食紧纤维啊！ 但因为我每次都唔记得，所以我每次都会睇咯。然后我会越食越起劲咯，因为我煮啲嘢冇味嘅。我唔想落盐啊，唔想落胡椒粉嘅，胡椒粉话好燥啊嘛，落盐又水肿、啊，跟住我就要望住呢啲，真系好好味噶，同埋真系好有益噶。 嗱，我哋逐步嚟啊！ 四味啊嘛， 净系三文鱼啦， 系 南瓜饭啦， 系等你停一停先。三文鱼系可以蒸啦，同埋煎 哦，所以呢度计两味嘅 哦。咁南瓜饭有冇两？ 你同事笑你啊！ 然后 两味三文鱼， 得闲啲嘅话可以焗，但系真系好得闲先可以焗咯。 哦， 因为焗要耐少少。 总之食神咁嗰条鱼可以有几扁嘅食法，就多咗几嚿啦。 仲有烚，仲有烚。 哇！厨神仲唔系你？ 哇！极致啊，去到 我哋可以讲翻南瓜啦。 Okay, 南瓜可以系饭啦，或者系粥。 个分别系在于多啲水同少啲水。 系啊，差好远嘅有口南瓜饭咧系有口感过南瓜粥嘅。就睇你嗰日嗰个心情而定咯。 Okay. 如果有时精彩啲，会加只蛋。 个蛋又有咩整法 咧？点加法咧？ 又有咩整法？ 蛋系最快嘅系叮咯。 我又同意佢呢个说法。其实叮鸡蛋系好有技巧嘅。咁叮嘅时间系需要即系拿捏得好准先至可以。 每一步微波炉都唔一样。 冇错，呢、這个我觉得系有难度嘅。 所有嘢都有技巧嘅。 低估咗你， 你两个真系好啱倾。使唔使再坐埋啲啊？你 系可以坐。 因为其实我都净系 又咁啱倾，煮嘢食又咁啱倾， 因为我都净系整三文鱼啊嘛。 真系噶？你点整噶？ 你记唔记得早两三个月前减肥就系晚晚食三文鱼咯？ 好似系。 系啊，咁然后我加多样餸嘅肉丸。 咁就喺姨媽家私嗰度買嘅。你應該加埋開一個節目，教子嘢食應該好好睇 啊！同埋啊，我數漏咗，除咗南瓜、三文魚，仲有牛油果。 哦， 牛油果有冇啊？牛油果我冇啦，冇啦。牛油啊有。 牛油果咧，牛油果都可以配蛋嘅，但牛油果配嗰蛋咧，一定要系用保鲜纸包，即系包落，然后扭，摆落啲熟碎嗰度搞。 OK， 咁我哋了解咗第一步就系你会煮啲咩嘢食啦。 系三样， 但系你坚持、 牛油果嗰个唔叫煮菜啦， 好谦虚啊。So humble， 今日我哋请嚟谦虚厨神李坤雅。 So humble。系啊，好大师真系大师啊！ 仲有啲咩问题想问我？ 我想知个目的系咩啊？即我就话为咗减肥先要食啲、你啱啱都形容啦，系冇味噶嘛、 因为我觉得出街食啲嘢太咸啦，而家，同埋好惊嗰啲一味精，我就会好肿啊个人。咁、然後上鏡呢，因為我即係望嗰啲片呢又將你拉肥咗㗎嘛，跟住之後下面啲 cop 嗰一種呢就係、你關我點解肥咗咁多，咦你肥咗喎、 真係好明顯㗎其實會唔會化妝嗰日重手咗或者輕手咗呢？ 但係都係我嚟㗎化妝， 即係個化妝 通常都我嚟㗎，所以我諗住喺食療上面改善㗎嘛 有冇諗過再學多幾味呢？ 牛扒咯，想轉鹽。其實我有好少時間都會煮下牛扒嘅、都係唔落鹽嘅， 係 唔落胡椒粉。 有咩技巧呢？啊，謙虛大師 喺佢塊牛嗰厚度，你真係好想知，係咪真係想知㗎？ 知想知，我次次煎親牛扒都唔得㗎，我都搞唔掂㗎。啲大時大節啲男人咧就要懶下嘢咁樣煎下啲牛扒㗎啦。明明自己一個食嘅，但係都想煎塊牛扒咁樣。 係啊，喺個厚度㗎，同埋你一路煎，你一路望住佢咧。佢熟到去中间味咯。 两位喺厨艺方面非常有心得，不妨以后再切磋切磋。 好啊、 心理龙爪手， 心理龙爪手啊，就系、一个心理测验嚟嘅。 系关于啲咩噶？ 关于咧爱情上面啊，你系一个情痴嘅指数系有几高啊？咁个问题就系咁样样嘅，你嘅另一半啊。佢生日就到啦，咁你谂住做甜品咧，等对方有啲惊喜啦。你会选择以下边一款嘅甜品咧？有 A、B、C、D 四个选择 ：A. tiramisu，B. 士多啤梨蛋糕 ，C. 水果挞，同埋 D. 泡芙。 哎呀，我好理性咁样谂紧嗰四样嘢点 煮。系咯，我就觉得个牛油挞咧，唔系嘅水果挞啊，个挞皮好难搞、 我就系拣嗰个我想。 咁我拣Tiramisu 啦，唔系我之前整过呢个 blueberry cheesecake 噶嘛，我提过，所以我整呢啲 cake 咧系有得手嘅， 我就会拣 C 水果挞嘅。 水果挞，你真系嗰个挞皮易整噶？ 因为咧水果挞两样嘢啦，水果系买翻嚟切噶啦， 有维他命 C 啦， 系同埋好健康。跟住个挞，即系个挞皮系好简单嘅啫， 系 同埋好容易好食啊。你买啲靓啲水果咪得咯，所以我拣 C。 我拣 B， 士多啤梨蛋糕，因为我中意食。 哦， 整一样中意食嘅就最好。冇人拣泡芙喎、 啊，冇啊。 泡芙咧好复杂啊。 你知道一下嘅都。 因为我唔知佢点整，完全。 因为 A、B、C、D 得呢个唔知点整。我要饮水啊！你倾件事啦。嗱，四个选择咁啊，重复一次 ：tiramisu 士多啤梨蛋糕、水果挞同埋泡芙。咁我哋听只歌翻嚟咧，就会揭晓究竟呢四样嘢。 就听没有人啦，好唔好啊？ 你怎样看？亦像凝望我那种不经意。若泄露矛盾更多，怎可能磨了之过平常稀疏，只因我心多，你守护我，但又回避我，却整天吸引着我，注意力无处去躲，不管如何有人如此爱我，我亦暗里练习。如和你告白讲什么？原来没有，从来都没有，前面邂逅完全虚构。那一刻含情回眸，原来是我妄想里的 那点绿洲，原无没有，从来都没有，教我紧张得心跳这魔狗，到了这一刻终于望通透，其实爱情来过半分钟有没有。在过那小火花，却让我过敏地回应太多心急谈情，自然望中有错，错在我太寂寞，随时爱上未知什么，原来没有，从来都没有，前面邂逅完全虚构，那一刻琴声回眸，原来是我梦想里的那点绿洲，原来没有，从来都没有，教我紧张得心跳这魔狗。 好，点解揀呢一首歌嘅？搵嚟有 Juno 嘅没有人。 係呀，因为李君牙话佢嗰时候应征一百毛嘅时候呢，就係要唱呢一隻歌。 係咁啱呢，我哋直播室入面亦都有一位嘅同事呢是有应征过这个的一百毛的。 是啊。 咁亦都可以喺网上面呢係揾到佢嘅片段嘅。咁样啦，我哋喺我哋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嘅 Facebook page 嗰度玩个游戏。我哋开个 post, 叫做想睇波胜应征片段请揿 like。够200个 like 呢，我哋就 post 出嚟。咁大家就可以睇到四年前啦。波胜嗰个嘅应征片段啦， 不堪回首啊，大佬。 系啦，转头会继续有谦虚厨神李君牙噶。 同瑞典嘅机师工会就工资谈判未能达成共识，工会发起罢工，超过670班机取消，三地机场有大量乘客滞留。双方从3月开始谈判，集中商讨改善薪酬同工时，但未能达成共识。超过1400个机师参与罢工。影响北欧航空大约70%航班，超过70,000个乘客受到影响。航空公司话已经启动紧急预案，亦都会为受影响嘅乘客免费改机票同退票。根据报道，北欧航空已经决定取消星期六所有航班，预计影响嘅乘客达到100,000个。总部设喺瑞典斯德哥尔摩嘅北欧航空系北欧地区最大嘅民营航空公司。航班数量大约占往返地区航班的1/3。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西部，并且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立北角同埋跑马地呢都系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呢都系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落尖沙咀多车啲，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过去鲗鱼涌公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后港铁站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炮台山道。喺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返沙田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跟住咧，提翻呢一个封路安排啦，就系为咗配合天后诞飘式巡游，直到今日嘅下昼5点，介乎永福街至到油塘道之间嘅一段茶果岭道东行咧，系会暂时封闭，而嗰一段嘅茶果岭道西行车路咧就会转为东行行车。咁另外咧，沿住油塘茶果岭道西行前往丽港城或者系惠业街嘅车辆啦，系必须要改经油塘道、李园门道、伟发道、茶果岭道同埋惠业街。咁另外咧，天后庙隔离嘅道路亦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嘅小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啦，请你特别留意。 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 ，B 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 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李君啊，你作为谦虚厨神，会用厨房里面的什么来形容波城呢？ 波城呢，一来到就是一个主食用具，好像煎饼。你好像陈展鹏、啊、其实。港台煎饼波城。 Hello， 我是李君啊，想知道我选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啲后援会嘅嘉宾系有利君牙嘅， 系啊，我哋嘅谦虚厨神利君牙， 同喺 Vicky 嗰度加俾佢。 阿一表示好不满啊，头先一路都饮完水翻嚟， 饮完水即系呢个 break 嘅期间，我喺度谂啊，你话识四样嘢就系煎三文鱼、烚三文鱼、南瓜饭同南瓜粥， 三文鱼 哦，蒸三种方法。咁我识煮十几款公仔面啊。黑蒜油麻油猪骨汤底， 咁你都好叻噶啦。 系啊，海鲜味道，有时当捞面咁煮添。 系啊，你都可以话自己识煮。 冻佢仲可以做冷面 添。嗱，呢个就系物尽其用啦。 好嘢， 呢个谦虚厨神嘅思维啦，就系。嗱，所以真系咁啱。 所以我哋今日嘅心理测验 都系关自己食事嘅，真系咁啱嘅。 心理龙爪手。 重复一次就是你的另一半生日到啦，咁你谂住整甜品俾对方一个惊喜，你会选择做以下哪一款嘅甜品呢？有 A tiramisu、B 士多啤梨蛋糕、C 水果挞同埋 D 泡芙嘅。咁啊，一头先就拣 tiramisu 啦，我就拣 B 士多啤梨蛋糕。李君牙咧，你就拣 C 水果挞。你话你真系试过系嘛？ 系啊，我整过啊，上年整过个挞。 即系喺佢生日嘅时候。 系啊，因为蛋糕咧，发现两个人系好难完成嘅。 哦， 然后都有小秘诀嘅。 你一请请， 我哋谦虚听下， 谦虚厨神 系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嗰个曲奇嗰个皮咧，你系想佢好脆噶嘛，所以咧你落蛋嘅时候咧，唔好落蛋白，净系落蛋黄。 Sawdust 呢？ 哦，吓唔惊喜咩？我转完咗一阵先， 我要学嗰啲日本嗰啲仲系做哦 鬼哦，看到你。 咁咧，只要蛋黄咁，佢就会好脆噶啦。咁然后你加啲朱古力酱，然后就可以摆你最名贵嘅生果上去，再加一支蜡烛，就可以成为生日蛋糕。 好啦，所以你又拣系 C 啦。我哋听下一讲嗰个啊， 系 tiramisu 嘛，就话佢个人咧好痴情嘅， 嗯， 拍拖之后为对方付出一切，都系啊帮佢交卡数。 哇，咁伟大啊！ 我觉得最伟大嗰件事，我飞咗十八个钟过去加拿大， 下一句钟啊， 佢为飞咗十八钟加拿大帮佢找卡数， 为佢赴汤蹈火，不止付出感情，甚至会付出大量金钱啊！ 唔系都少少啦，系唔多嘅。 你的故事系点啊？ 佢比较大头虾，咁佢知道要交嘅，但佢成日唔记得几时要交，咁啊帮你搞咗先啦。咁佢有俾翻我嘅， 系啦 系啦，但我会，咁我唔会无啦行过嚟，两个人拍，喂你争我卡数未还，咁又好尴尬嘅。咁但我就会可能我知道，哦每个月可能15号佢就要交啦，咁我就会帮佢 check， 咁就帮佢交咗先。咁我就话俾佢知佢要俾翻几多我咁样咯。 仲有一样啦，如果对方同你一人都系咁专一嘅话，当然冇事啦。但如果你遇上情场骗子，就会俾人玩。你觉得系咪咧 ？B。 定係你唔想俾人呃，所以你做 我都去呃人嗰個咯， 呃人為免自己中招，仲要呃人嗰個咧。 係啦， 你有冇最痛嘅經歷啊？ 都有嘅，都有嘅。 講笑透露少少嚟聽下。 都係我自己衰嘅，最痛嗰啲，即係你過咗轉頭之後後悔莫及嗰啲咧。 做咗壞事啊？ 我有大把壞事啦，即係嗰啲曾經有一份好好嘅戀愛喺我面前冇珍惜，到咗冇咗之後先後悔莫及嗰啲咯。一定有經歷過嘅呢啲嘢，係咯，下一個下一個， 啱啱個畫面好好睇啊！李光仁咧就即係攤開咗咧，係啦，好有氣勢咁問一，然後阿一咧就縮埋一 縮埋， 冇問題。頭先個人就壓到好大，一講自己咧就縮到好後咧， 係咪嗰啲啦？ 就嗰啲啦。 好啦 ，B 啊， 即係頭先講個士多啤梨蛋糕咧，自我意識好強，拍拖之後都唔容易失去自己，但係都會好好扮演稱職嘅另一半。 誒，好啱你喎！ 他以前 拍拖咧，会成日喺度，哎呀，又要拍拖啦。但佢都系会去拍嘅，即系例如，哎，又要今晚要食饭啦。但佢都系会去食饭咯。即系可能喺我哋面前，佢就会抱怨几句嘅， 扮嘢咋？ 唔系噶，你 feel 到佢真系唔想去噶。即系例如，可能话唔系，可能件事系，哎，放工好攰，我真系唔想去啦。但佢都系会去咁样咯。 即系都 fit 嘅呢个。 好 D 啦 ，D 泡芙， 泡芙呢个 最难整嘅泡芙， 大家都冇拣啦。他就说泡芙是默默付出型，不会为对方做些惊天动地的事，但小事上面是无微不至的。 即例如擠那些 cream 进去的泡芙那一幕都很难。 其实我都是 D 的。 我是不准这样 的。我现在都无微不至的。 是吗？ 提他交卡数，喂，你要交卡数了。 那跟着你刚刚你说揀 C 究竟是什么呢？就代表你在爱情上面呢比较谨慎。即使你拍了拖之后呢，亦都不会咁容易放下呢个戒心嘅。因为你一定要完全了解对方之后，肯定佢係真係嗰个啱嘅人啦，你先会真心对佢为佢付出嘅。佢讲得啱唔啱呢，会唔会嗰个戒心係好强呢？即使係同一个人一起。 我諗我大个啲会劲啲囉。因为我小个呢读女校嘅。咁然后嗰陣就冇接触男仔㗎嘛。跟住一接触男仔嘅时候呢，觉得自己个个都鍾意㗎。 嗰种感觉。 一同你讲嗰嘢呢就死啦，同我讲嘢又鍾意我呢。你都做笑啊，哎呀，咪鍾意我呢。 不断无限 FF 啊，真係。 你有冇觉得我哋而家两个好鍾意你？ 主要系我好容易鍾意人。跟住之后我就唔敢去玩嗰啲 join school 嗰啲嘢。即系我啲同学呢系。 堕入情网。 一脚踏几时。 我啲同学呢 form 2 啊 form 3就开始去呢啲㗎啦。咁然后就火速拍拖㗎啦。咁我就唔敢嘅。咁我就諗住大个啲，中六啦，咁样应该差唔多啦。咁然后我就去咗一个 join school 活动，跟住就即刻识咗个男仔。 嗰時見到係一個咩嘅活動？係咪嗰啲 Christmas ball 啊？定係 oral practice 咧聯合？ 嗰陣係一個science 嘅觀星 cam 啊！ 哦，即係會出去cam 曬嗰啲。 係啊，兩日一夜㗎， 哦， 但係嗰晚好多雲咯，啊。 重點嚟，都唔係睇星㗎啦，大家都知咩事啦。 我真係想睇星嘅，但係因為咁多 join school 唔玩，就係玩呢個，就係想睇星嘅。點知冇星睇啦，咁就又入伙玩嗰啲 game 啦。咁就識咗呢個人咯。 但係第一次拍拖嗰種嘅戀愛嘅感覺，或者嗰種嘅叫做經驗到嘅嘢，同你幻想中係咪有唔同咧？ 我嗰陣咧，因為中六咧要準備第二年考 A level 噶啦嘛，所以係要好俾心機温書嘅，應該咁，所以就成日補習啊，又做呢做路咧，所以好少時間真係拍拖噶。所以都冇乜做過啲咩， 係， 然後就散咗啦。 跟住之後咧，咁譬如離開咗中學階段之後咧，會唔會對即係睇男仔呢一樣嘢又會唔同咧？ 跟住之後就去咗阿蘇，就好多男同學，我好驚㗎嗰陣，唔識同佢哋講嘢㗎，即係淨係做嘢先會，即係淨係做 project 先會傾囉，唔知同佢哋講。 嗰時初次識煮嘢食咩？ 嗰陣未有時間轉研烹飪嘢，係呢幾年先最深。 或者话题上面真系唔知道我哋倾咩啦， 系啊， 即系唯独是做 project 就会知啊，因为有个方向。 系啊， 咁你觉得其实咩类型嘅男仔会好吸引到你呢？ 而家有少少即系 list 咗啲条件噶啦， 系， 即系要系可爱嘅。 点为之可爱先？有冇一个定义呢？ 笑得好得意嘅， 我中嘅， 系啊 ，OK， 你中啊，你中啊， 我笑得好得意， 你笑啊，你笑啊， 成日都话啊，你有 你笑，你真系好开心咁笑啊，诶，睇下佢个眼睛， 因为只眼啊嘛， 系 桃花眼啊呢啲， 系啊，要笑得好得意，同埋要 几搞笑咯，要 哦，你都好搞笑啊！ 搞笑 你都中意 就话你又几搞笑喎、啊？ 呢个人都几好笑， 你又几得意喎、啊？ 睇你个语气点讲啦呢啲， 我成日都系话可爱同搞笑就系冇嘢形容到个人嘅时候就会攞出嚟用嘅。 唔系啊，真噶、 啊！你又几搞笑、 啊？排第一噶，可爱同可爱排第一， 你个人都几可爱噶、啊。 女神实验。 这个部分就叫女神实验的，就是会有一个假设的问题给李君雅的。 假设、啊、你要准备一个圣诞大餐，是要预25即二十几人吃的。 我以为25号吃 的。不是 讲明是25号 ,26 和24都不行。 原来你20几个人吃 你要怎么煮呢？你总不能啊，全部都是南瓜饭和三文鱼。系啦，就不准自己叫道会。 佢有个 appetizer 系牛油果咯， 系 main course 有烟三文鱼饭咯， 系啦， 甜品就水果。 廿几个人，你会点搞？ 我会准备一个奶昔，因为奶昔咧系好易饱嘅。奶昔咧，你只系需要买生果同埋啲奶，再摆喺搅拌机嗰度，咁然后我哋可以。这个得唔得？有自己煮多嘅部分 喺入边， 几好啊！呢个方向 ，that's good, I like it, I like it。 咁然后我哋嘅前菜就会有牛油果沙律， 健康啊！呢、这个 系，咁然后咧就主菜，大家可以拣两样嘢，就系大家都知道嘅三文鱼啦。 要鱼定系食牛咧？ 系啦，鱼就买牛。 如果你戒咗牛，不妨试下食鱼啊！蛋白质都几好嘅， 但系 好彩啊！我以为系究竟系蒸定系煎啊？ 煮法唔同啫，你以为佢有牛嘅，佢都识牛嘅， 可以加翻牛落去嘅，但系个时间会长少少咯，同埋可以加翻啲菜咯， 有时菜喺隔篱啦， 系薯仔系好难整噶， 系，所以你唔会食 薯仔焗薯 ，OK。 對落去就對 了，因為一個好的廚師咧，唔係淨係嗰個菜式，係嗰個時間嗰個掌控都係好緊要 的。哦，要留老咗嗰份。 嗱，係啦，牛肉果就可以一早預備好啦，即係當日預備好啦。跟住之後你嗰啲薯仔焗緊嘅時候，你就可以煎牛排同埋煎嗰啲魚啊。 Genius。 然後再之前準備奶昔， 奶昔 大家飲住先，喺大家個飽嘅情況再決定煎幾多。好啦， 系咪咁样够饱啦？ 但系嗰啲咩菠萝肠仔啊，即系派对经常会有啊，菠萝肠仔嗰啲啊，炸鸡翼啊， 菠萝肠仔呢个 菠萝肠仔 系啊，菠萝肠仔啊，或者炸鸡翼啊，嗰啲冇谂过整嘅。 菠萝肠仔唔入到嗰个健康之选啊！ 哦，即系其实你turn out都会睇埋个健康嗰个指数。 系啊，因为嗰个肠咧唔得啊， 加工食 肠呢样嘢唔好啊， 蠢啊嘛， 太蠢仔啊！ 菠萝蠢仔， 咁跟住之后鸡翼啊、炸鸡翼啊、焗鸡翼嗰啲都， 我试过一次咧，懒好即系扮 sweet 咁样咧，整鸡髀，即系懒焗鸡翼啦，整鸡髀饭盒俾男朋友啊，跟住之后咧，我整咗两只啦，我同一个烹调嘅时间，即系纯粹一齐煮啦，咁然后一个佢攞翻工，一个我自己食，然后我切嚟食嘅就系入边全部红色嘅。 哇！你整咗几耐啊？鸡髀？ 我唔知道。 起码焗20分钟喎，如果你焗嘅话， 你应该冇， 同埋你要戒一戒开嘅， 我应该冇戒， 应该凭感觉， 所以我之后都系翻翻三文鱼同埋牛排怀抱，鸡真系好难噶，你哋未试过就喺度笑我， okay, 我未试过，我最叻就系整可乐鸡翼， 分享下又有咩 tips 啊？ 可乐鸡翼嘅 tips 啊，首先要腌一腌佢，但腌嘅步骤我唔记得咗啦， 可乐咯，净系。 唔系，你要拍片姜落去嘅，系、 哦、 啦。咁而且咧，要令到佢入边入味，唔系净系出边嗰阵皮咧，你可以搵叉咧去吉下啲鸡翼嘅。咁就 make sure 佢入边熟，同埋啲可乐汁可以入到去嘅。 哇！多谢你嘅分享， 多谢系啦，多谢今日两位嘅厨师上嚟分享佢哋嘅煮食心得嘅。 恭喜丝肉。 一个部分咧，就系送礼物嘅时间啦。 不如我自己讲下啦。 系你自己嚟。 我咧，因为佢哋嚟之前咧，就要我出个题俾佢哋买礼物。 系。 咁我都谂咗一阵嘅， 咁我就揀咗實用啦，因為我自己屋企咧係好少擺啲冇用嘅嘢、嗯，我追求冇嘢嘅屋企，所以我就希望嗰樣嘢係實用。咁我加個小難題俾佢咧，就加咗心動。 咁你收過你覺得最 fit 嘅禮物咧？甜笑佢突然之間， 我收過一個男朋友自己錄嘅 CD 咯，然後佢自己設計曬啲封面啊。后面有写埋嗰啲扮林夕啊！哇，這个歌手真系十年难得一遇， 但系佢唱得 OK 嘅， 系 OK 嘅。 即系如果有啲人唱得唔得噶嘛， 系啊，几好嘅， 唔好乱咁试噶嘛呢样。 同埋因为嗰啲歌我可以入落电话嗰度，我可以成日听住佢啊嘛，系、哦，佢就唔会即系有用咯。 诶、欸，我谂到一条桥嘅，喺度公开啦。我谂过咧，攞嚟 谂清楚、 啊。 我谂过，因为听到我应该唔会攞嚟用嘅、 哦啊。大家随便攞去。 就是、假设如果我要氹一个女孩子，或者咧，可能我有啲重要日子，可能要求婚嘅，咁我哋即系做电台最叻嗰样嘢，或者其中一个应该要最叻，其实可能就系踢歌啊，嗯、或者将一堆歌即系连成一个故仔嘛、嗯。如果一个男仔系可能咧，佢真系做电台嘅，就好似波成咁样，咁佢揾一堆歌，然后自己砌一个故仔俾你，然后录一个嘅音乐故事俾你，得唔得咧？呢条桥 我大学试过啦，已经做咗啦， 系唔得啊？ 唔系得啊！嗰时追个女仔咯， 成功咗， 成功嘅， 后屘一齐咗，追咗个组女咧就系咁样。 哦，原来呢招得嘅，呢招 我系就系典型嘅受苦啦，系啊，失过。 啊，我擘大咗，好多嘢加落去受苦， 好多嘢要写啊，咁样。好啦，咁究竟我同阿一啊送俾李君霞嘅实用加心动嘅， 你拎出嚟先啦。 有啲心虚、啊，佢哋而家 我题外话，我题外话，我本身咧系谂住买咩嘅？ 咩啊？ 买嗰啲太阳油嘅。 嗯， 咁实用啊，系咪先？ 嗯， 咁、那个心动系咩咧？我即刻好似好想去沙滩啊，个心动咗、 哦。 而且另外一个位系咩啊？我睇住佢擦太阳油，或者我帮佢擦太阳油，就我心动啊嘛。 咁你最后就系、是、 最后我换咗第二样嘢嘅，我拎出嚟啊。 哇，好紧张啊！ 又用太阳油呢招，成日都话、啊、如果可以帮你查就好啦，成日都系咁样啊！ 我买咗做买一个咧，嗰啲系咪健身嗰啲橡筋啊？ 系， 咁有两样嘢嘅，咁、那个心动咧就系、是、你会见到呢啲嘢，你觉得 心动又心动、 啊，系即刻想做运动啊！有嗰种嘅心动，好啦，当你个人做咗运动之后咧，个心跳快咗，就系、是、心动啦。 哇，好啊！ 所以咧，我都系买翻运动嘢。 多谢你啊！ 系啦。 哇！我好心动啊，呢、這个 系咪啊？ 系啊！ 你觉得最 click 到你嗰个位喺边度咧？ 系运动咯。 哦。 同埋我觉得你有谂过， 有谂过， 你有内容啊！呢、啊、份礼物。 好啦，你嗰份啦。 其实我同阿一一嘅概念差唔多。 系买咗一样嘅嘢。 买一样， 买一样。嗱，实用咧一定系用得噶啦。我理解心动嗰样嘢咧，即系唔系就咁氹女仔嗰种 心动。系个心跳， 冇错， 系买咗个 CPR 我本身真系想买， 跟住后屘心肺复苏，或者你买一套任何人嘅， 我即时谂到系嗰个心脏起搏器，但因为实在太贵啦，然后我就谂到不如买利底丸， 真系噶， 但利底丸我搵唔到。因为唔系咁容易买到， 你对佢唔实用，你买利底丸俾佢做咩咧？ 当你有咩事嘅时候，救你一命啊！我就系个真命天子啦、啊！ 可能当你四十年后就会醒起，好彩我四十年前做咗呢个防范， 呢个时候 鬼主持送咗份利底丸俾我， 有世间上边一种心痛。是最犀利，就是你心脏近乎停止的时候令它重新喐返。 Make sense, 呢个 make sense。 好好、啊。 但是因为我找了几间药房都没有利底丸。 亦都没有可以买四十年的利底丸。 我告诉你我问亲有没有利底丸那些药房的职员的样子好像我买豉油丸那样。他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这些。所以我退而求其次。 我买感冒药， 另一样都可以帮助心脏嘅，就系芯片啦。我买咗呢一个韩国高丽红心蜜枕片，都系帮助心脏喐嘅。嗱，实用得嚟又心动啊，系咪先？ 哇，好好啊，你 好，我呢个好啲、啊，你做完运动咧，一定个心跳快啲嘅、啊。 都系嗰句啦，世间上有边一种心动最犀利？ 即係近乎停頓嘅時候。 停頓，但你呢個又啱咗， 你又買 呢個你又係咯，你買你抵於我俾你贏，我真係揾唔到啊！你諗下，如果同個女仔講，可能要醫生處方嘅咁樣， 係啊，所以唔係隨便買到嘅。但我覺得如果同你講，我送你抵丸俾你，我一啲 其實都 sweet 嘅，就好似我哋嗰陣時 呢個 sweet 啦，有蜂蜜喺度。 我哋嗰阵时话，我希望最 sweet 嘅说话，我希望我可以帮你写墓碑嘛，好 sweet 我觉得呢句说话，两份礼物 啊，我要揀啊， 系啊，你觉得边一个你会俾佢赢呢？ 真系唔可以两个啊？ 唔得嘅，你一定要一定 要做咩噶？要惩罚噶你哋？ 冇 冇， 你哋记低个， 我哋会记低边个赢， 输咗嗰个会记你一世都冇， 冇咩嘅，好小事嘅啫呢啲。 其实两个都好出色啊！ 最后答案。 如果你底软咪赢咯，橡筋啊，橡筋赢咗啦， 撑撑啲咩？ 因为咧，佢系可以用好耐噶， 唔系你未打开未知嘅，可能用一次就断咧， 一拉又断， 你唔知嘅，有啲嘢世界嘅讲唔埋噶嘛，系咪先？ 同埋我最近真系想添置呢一个喺屋企拉、哦、 拉下做下 gym 咁样， 系啊。不如我哋而家即刻开嚟玩，同埋即刻饮下，睇下有冇心动嘅感觉。 我阵间拍条片啦，咁样 真系一拉就断咗。 到时我俾你转 睇，改翻个 系啦，我即刻 roll 机再录过。好啦，希望你中意两份礼物啦，都系。 多谢你哋啊！ 系希望有一日你同阿一会有一个烹饪嘅节目咧，好期待啊！ 多谢香港型男同埋香港可爱男， 多谢李君啊 ，thank you， 拜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捉影世的琴，哦，野人没智慧理解复工，愿人做美赞赞默到温，男人无力领教你的猛攻，人才屠杀哪来祭神，谁讽刺神经病？神人自见下下镜，神经病，恐吓听也听。 好多谢李君牙嚟到我哋节目嗰度玩呢个游戏啦， 好衬佢嘅呢只歌《神经病》 系 容祖儿嘅《Pretty Crazy》啊， 系咁我哋咧亦都呼吁大家吓，去到我哋 Facebook page 嗰度俾 like， 咁啊玩紧一个游戏嘅，就系、是、够200 like 咧，波城就会抌佢当时应征嘅片段。咁啊，四年前究竟波盛嗰个嘅表演系如何呢？ 系啦，出咗个 post 噶啦，喺个 post 嗰度 like 就得， 快啲俾， 我唔会鼓励你哋咁做啦。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转头亦都会有片段嘅，系咩咧？就系、是、李君牙用我哋嗰个嘅 礼物啊 ， 系啦，咁啊可以上去一阵间啦，啊完节目嘅时候去呢个 IG 啊 backup.club 嗰度就会见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希望吸引海外医生回流工作，方案越简单越好。陈肇始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之后话，前日同医生团体开会期间，不同代表有询问临床工作的定义，但当时未有细节提供。其後得知臨床的定義是指在醫院或者病房內對病人的經驗，他認為這樣不是完全一視同仁，因為在衛生署或者大學工作的醫生未能符合這個定義。佔中案分別被判監16个月和8个月的陳建文和黃浩銘分別由囚車再往壁屋監獄和赤柱監獄服刑，兩人早上在荔枝角收押所分別被帶上囚車，他们上车前面带笑容。体育专员杨德强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 有信心啟德體育園準時在2023年落成。他說籌備過程中邀請了很多顧問，加上政府本身估算，認為目前是合理的時間表。對於合約條款定明，若果工程延誤，承辦商每日需要支付430萬罰款。楊德強相信條款有足夠阻嚇和警惕作用，令承辦商全力推展項目。至於如何處理超支情況，楊德強認為當局估算合理，有信心目前的金額可以完成工程，若果超支將會按照一般政府公務工程的做法處理。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他主持圓桌峰會時說，互聯互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主線，目前世界經濟形勢複雜，不穩定因素增加，加強互聯互通和國際合作的意義更為重要。習近平期望和各方明確合作重點，擴大市場開放，提高貿易投資便利化程度，建設多元化融資體系，共同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反對保護主義，將共建一帶一路和各國發展策略以及區域和國際發展議程有效對接。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仍然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傍晚6:30。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瑩呢，首先講返啲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排到過去稅務大樓，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落班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排到去康莊道橋面，執行道北過海呢係暫時正常，加士居道過海亦都係暢順。跟住啦，提翻另一个封路警安排啦，咁就系今日啦，喺港岛区有公众游行活动噶，现时啦游行队伍已经到达轩尼诗道，咁现时啦，怡和街去湾仔方向、渣甸街、轩尼诗道西行、金钟道西行、皇后大道中同埋皇后大道西去中环方向啦，都系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啦，沿住云咸街北行嘅车辆必须左转入去威灵顿街，咁另外啦，沿住史丹利街嘅车辆啦，系必须左转入去葛伦街，驾驶人士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受到遊行影響咧，現時英皇道去銅鑼灣方向近住天后港鐵站一段仍然都係擠塞，龍尾排到過去模範村；東區走廊落中環去天后嘅支路亦都係擠塞，龍尾排到過去北角警署。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岸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嘅。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品发时刻 DSE， 今个星期节目加长到一个钟头，内容丰富。 节目除了请到英文专家和各位分享即将应考英国语文卷四考试的 tips 之外， 更加邀请到应届四位 DSE 考生即场参加模拟考试，老师更加即场比分啊！ 哇，咁一定要听啦！各位 DSE 考生， 我哋齐齐同你打气！ 今个星期六晚8:00到9:00，足足一个小时 ，Tune into Radio Two。 周末，周末，周末，周末。 赛后检讨，崔杰彤，我哋做咗一排周末有情人之后，你觉得点啊？ 好好，可能平时我同敏大人夹开啦，听到你嗰把咁磁性嘅男人声，我不知几陶醉啊！ 哦，原来醉醉地，咁唔怪之攞咁多自己嘢出嚟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10-12， 时分崔杰彤，周末有情人。 各位观众 ，Ladies and Gentlemen， Language Academy 泰文篇，无论喺边 都可以张开耳朵， 周游世界。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谢老师、赵善恩 笑谈泰国好戏，学泰文。 萨瓦迪卡。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翻到嚟我是你的后援会，咁啊， 可以报报时先， 报报时啊，下昼时间3:38， 好彩你讲一讲咋，如果唔系我都以为而家出面天黑啦。 系啦，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去到今日嘅6:30啊，去到下昼嘅6:30，咁啊，大家留意天气啦。 冇错，咁我哋 系我哋啱啱咧送咗份礼物俾阿李君牙咧，就系、是、呢个嘅我嗰份啦、啊。就系、是、呢个嘅健身橡筋嘅， 系 即系你唔知点样喺屋企咧，然后就扯住嗰条橡筋咁，然后就做一啲运动咁样啦， 手啊上下上下拉啊，搓下搓下 咁样啦。咁所以今日咧咁啱得咁巧啊，训读兵团推介你嘅嘢咧，又系同做运动有关嘅，究竟系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如果你想粗大隻，但系又觉得自己冇咩耐性，冇咩恒心可以继续做落去，而唔敢去参加一啲健身室嘅会籍嘅话呢，就不如试下康文署下嘅一啲健身室啦。喺港九新界好多嘅体育馆嗰度呢，都有呢啲健身室嘅。你话入面嗰啲器材究竟系唔系好齐全呢？当然就不能同人哋俾钱嗰啲比较啦，但系咧入边大部分嘅器材咧都够你锻炼你大部分嘅肌肉噶啦，即系咩二头肌啊、三头肌啊嗰啲都够用噶啦，基本上你都可以玩足你2-3个钟嘅，而且佢哋系断小时收费，甚或乎亦都可以买月票嘅。如果你净系做一个月就停咗嘅话咧，蚀嘅钱可能都系100-多蚊啫，都绝对系负担得起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是推介你试下去康文署辖下的健身室那里做下 gym， 看看会不会变大只。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好了，第一条问题啊。咁啊，素文波哥咧系有参加，系、 欸、 参加过嗰啲唔知边度嗰啲私人会所嗰啲健身会籍啊嘛，系咪啊？ 嗰时跟阿大只佬，真大只佬 Eric 有 join 过唔同，因为咧佢每一间 gym 都会有试玩噶嘛。 系， 咁跟住我哋嗰时，你当我哋 target 系一个月里面要 train 好多日啦，就每一间试一个礼拜。 哦， 即系呢间又做下，嗰时譬如 P 字头又做下 ，C 字头又做下嗰啲咁样啦，做匀晒咁多间咁样样咯。但后屘真系有 join 到嘅。 系，请问你蚀咗几多钱咧？ 有冇话蚀嘅？有啲睇你。 总之你冇去就蚀噶啦。 嗱，我讲嗰个概念就系我大概做一次 gym 除翻开几多钱一次咧？ 好啊， 300-400蚊。 300-400蚊 月费啊！ 月费 一个月做一次， 一个月做一次，好 咁样300-400蚊一次啊！ 嗱，我自己咧啱啱都提过啦，咁啊由于下昼时间相对得闲啦，咁我去我东区嗰头咧，嗰度就大约13蚊一个钟嘅。 哦，13啊， 系啦。 哦，好好。 咁月票咧，都好似系180蚊左右啫， 所以 唔使两嚿水嘅。 所以就算你做一次，你都只是蚀百几蚊啫。 都是， 所以即系你买月票，你只系做一次啊，或者你买完月票唔做啊，都系百零蚊啫。 啲人成日话：，你 join 咗嗰个会籍咧，你就会做 gym 噶啦，就有恒心噶啦。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你个人系懒嘅话，就算三百几蚊一个月，你都系唔会去噶。 咁但係呢，即嗱，其实点解会去呢啲嘅即康文署下嘅嗰啲啲健身设施呢，其中一个原因就係在于，即我都担心自己俾咗两年钱turn out 就去咗两次，咁你咪蚀大本，係咪先？咁所以我就諗住用一个呢月票或者可能每次买时票嘅方式去做呢啲嘅健身嘅。 哦，系啦，时票嘅，即系就去计 一个钟咁解，系啦。 哦，因为咧，其实前几日啊，一无端端要 send 张相俾我，好诡异。我 po 上网俾大家睇，坐咗。 大家，先唔好 po 我嗰张相，大家先去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嗰度俾 like， 谷够200嗰条数，咁我哋就会 post 波胜去应征嘅片段嘅，应征男孩啊，好咸湿啊。 系啊，咁啊，讲翻你嗰、那个，佢嗰张相咧就喺个 gym room 嗰度，无端坐咗喺度， 系， 跟住只手唔知点样谷起咗喺度做紧 gym， 跟住就话呢个礼拜讲呢单嘢啦，咁其实你好地地做咩无端端去 gym room 咧？我真系识你咁耐，你第一次 gym room 啫，好似。 嗱，首先我点解拣去康文署？除咗啱啱就系、是、即系呢个蚀嘅价钱比较少之外咧，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我谂啦，嗱，好多时咪话好担心，即系呢啲康文署嘅健身设施咧，可能由于个收费比较平啊，咁你会有好多人会去，咁你可能未必用到嗰啲设施，即系可能你排队多过你做嘅， 系， 咁你就觉得，唉，咁好嘥时间啦。咁但系我又谂啦。我三点零四点去，正常人哋嘅时间系翻紧工嘅， 系 咁啊，不如搏一搏啦。结果就系咧，可能成间嘅健身室咧得三四个人啫。 哦， 系啦，连埋我可能五六个，系啦，咁然后就可能加啲公公婆婆喺隔篱一齐做嘅，所以你会非常之专心嘅， 同埋唔使争嗰啲机， 系啦，唔使争嘅，好专心咁做嘅。咁当然我大约嗰次做到五点零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多翻啲即系比较年轻少少嘅人嚟噶啦， 放学就嚟啦，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同出边俾钱嗰啲比较，我而家都听到有啲俾钱嗰啲咧，其实可能有啲佢哋即系俾钱嗰啲都可能要排队多过你做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下去呢个嘅康文署嗰度试下嘅。咁但系佢有啲资格要符合先至可以入去用佢嗰个设施嘅。 我就嫌嗰个烦咯，因为要上个堂，跟住我听啲同学讲就话以前要晨早八点几咧就要去排队上嗰啲堂，因为好枯嘅。 系咪中大有一张健身证咧？其实你就可以攞嗰张去做噶啦，系啊。所以相对地易嘅。 但系我想知道你好地地点解无端端去做 gym？ 呢度有个古仔嘅。 系。 咁话说咧，小弟咧。最近就睇中咗对鞋 啊，败家仔 系啦。咁对鞋咧个外貌咧、 啊， 我觉得非常之靓嘅。咁但系咧，小弟嘅另一半阿一丝嫂咧， 系 佢就觉得非常之核突啊，而且佢中间系加咗啲助语词噶。 系好啦，我都有睇过嘅嗱，你哋一个觉得靓，一个觉得核突啦。我个人就中立啲，我两边都唔驳，真系好核突。 咁所以我成日都话我啲 taste 系差嘅，佢啲 taste 好啊， 系咯， 所以拣中我，好啦，咁然后 但系你 taste 差拣中佢，咁呢单嘢点计啊？ 咁然后，但系我真系好想去买嗰对鞋嘅，咁、 啊、 然后我知道咧，即系阿一丝嫂咧就好想我去即系做下健身减下肥，即系尤其是减走胸前嗰对嘅肥仔波， 唔系就俾佢更丰满啦。 系啦，咁然后我就话咁啦，我哋 let's play a game。deal or not deal， 咁咧就系咩咧？就系、我去做 gym， 你俾我买鞋啦。我应承你一个礼拜做两日， 系 咁结果我就佢应俾我买嗰晚，第二日我就开始去做呢个嘅健身啦、 哦。即系佢愿意参与呢个游戏啦。 系啦，咁我暂时做咗一日嘅，因为痛啊，我而家只手痛啊， 系咪举 唔起啊？不举。我而家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睇《火影忍者》啊。入面大蛇丸有段时间咧，两只手系俾人废咗， 废咗噶。 然后揈住喺，我唔知嗰只字出唔出街啊，即系吊住揈嗰两只字咧。 哦，系揈下揈下咁 样啦。揈下揈下咁样咧，咁然后我而家两只手就系揈下揈下咯。 你有冇发现咧？通常系第二日啊，系特别痛啊。你星期日唔系星期四做？ 星期四， 所以今日应该系最痛。 其实我系寻日最痛嘅。 哦，系啊。 系啦，可能我仲后生咧，我嗰个新陈代谢咧系仲快嘅。我寻日系最痛嘅。 系。 咁而其实我礼拜四夜晚开始瞓觉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嗰种冤住嘅感觉啊，所以只手系曲住瞓觉， 搓 住，即系好似系咁搓住自己胸部，因为而家个胸部真系好痛啊！我痛胸部，我而家咧。我嗰晚瞓觉嘅姿势，嗱，我哋正常人瞓觉嘅姿势系双手咁垂低啦。咁我平时嘅瞓觉系两只手摆心口嘅，唔知点解啦。 系咪要交叉手摆心口？ 咁然后嗰晚咧系直情痛到要屈住嘅。咁、啊、好似啲咩咧？有冇睇过图坦卡门啊？ 哦， 埃及嗰只木乃伊啊？ 我有见过。 咁样瞓觉嘅， 系咪双手摆喺胸前啊 ？Winter Soldier 唔系啊。瓦干达， 瓦干达，但我系瞓喺度嘅，所以系痛到咁。好啦，咁呢度就系暂时个古仔，但其实今日想问大家一条问题嘅。 嗯， 咁啊，啱啱波哥喺我哋嘅Instagram 嗰度 post 咗啦，我哋而家系熄住灯做节目嘅， 系、 嗯。咁点解要咁做呢？目的就系要专心啊。 哦， 系啦，你冇即系冇咗周围嗰啲灯光嘅影响， 都系见唔到呢个样 子，系见唔到大家个样子，系专心啲嘅。好啦，个问题嚟啦，啱啱都提过啦，三点零四点钟，大部分咧都系啲上咗年纪嘅退休人士啊，公公婆婆一齐做啦， 系， 咁非常之专心啊，系咪先？好啦，五点零钟啦， 开始多后生仔啦， 多后生仔 开始嗌啦，佢哋 唔系，开始有后生女啦。 哇！我想讲喺 gym 咯，如果你见到个女仔， 系啦，我嗰日见到嗱，佢应该唔知道我提佢嘅，佢都唔知道我系边个啦。 啲身形系好 fit， 唔差嘅，身形 OK 嘅，即系外貌我就唔评价啦。个身形系 OK 嘅， 系 白色背心，紧身嘅。 哇！ 好啦，个问题嚟啦， 啊，点样专心做咧？ 嗱，我开始首先睇到一个现象嘅，即系啲年轻嘅男士咧。开始聚集喺嗰头做啊，即系喺嗰度举哑铃啊，咁样啦。好啦，咁然后咧，我就想令到自己咧，我要专心， 系要脱俗一啲， 系啦，要脱俗一啲。但系咧，又我就真系发现自己咧， 专心把持唔到啊嘛。 偶然都真系有两下睄过去嘅， 因为你需要同佢做同一部机啊嘛。即系话，哎，师姐介唔介意我哋轮住操咁样？即系轮住操嗰部机啊？ 唔系啊，我应该系话嗱，即系假设可能二头肌同三头肌嘅嗰部器材都系摆隔篱嘅。我真系咁啱想去佢隔篱嗰度做。 系， 咁我点样嘅感觉系我唔系一个猥琐佬咧？有冇办法？即系我点样可以个感觉我唔系一个猥琐嘅人，系见到人哋 即系唔系因为要过去即系急所以先做。 而是我真的表达我纯粹是想做运动的。咁、而我真的咁啱睄嘅时候是望到佢嘅啫。有冇办法可以做到呢样嘢呢？即係俾人表达到你专心嘅感觉。 因为如果人哋觉得你即係、可能猥琐啲，就是、因为你个人鬼 你个样衰 嘛。我觉得你应该敞开心扉， 直接行过去望佢。 呢个嘢直接入去中路，就讲喂，师姐，咦，成日落嚟操啊？直接同佢倾偈。即系大家都系装下装下，你直接行埋同佢倾偈啊嘛！我觉得系咁样仲好。 嗱，我嗰日咧，其实我都几确定自己有睄嘅， 系 即系有偷睇嘅。但嗰种偷睇咧，我发现自己系控制唔到你偷睇啊！咩叫控制唔到？因为我意识话俾自己听，我系要专心做运动，我要听住骚动音乐，听住严琼，好专心咁去做运动。 咁啊死啦！你一路听住严琼，你仲想揾啲嘢平衡下？ 唔系，咁我嘅目标系唔可以去到严琼咁，唔可以去到严琼咁，咁好有动力啊，系咪先？ 系 咁， 然后 Eric 嗰日，哇，我要做到 Eric， 可以做到 Eric 咁， 系啦。咁但系我真系发现自己系有一种咧，系咪嗰种天性咧？你真系自不然会睄咗过去，所以好尴尬嘅。 而家你会唔会忍唔住想睄下隔篱 咧？啊，磨璃喺隔篱， 系我哋嘅靓女磨璃，有冇好想即刻睄佢？ 冇嗰种嘅冲动。 哦， 始终佢今日唔系着背心。 你唔知佢入边嗰件系咩？佢而家着恤衫。哇！唔好打开，唔好打开，唔好打开。 所以嗱，今日我就系想抛低一条问题， 系 点样可以俾人觉得其实你唔系嗰啲猥琐佬，你系想专心做运动嘅咧， 但系你又好想即系有个福利， 唔系我真系唔想噶， 我唔想嘅， 我控制唔到自己啊， 我谂紧想噶，我只眼啊。 系咪应该要好似人哋跑马嗰啲咧，嗰啲马匹咧？ 哇！入嚟啦，好惊啊！ 系，请 着背心关你咩事咧？ 我啱啱讲开，佢话喺 gym room 嗰度见到啲女仔着背心，佢控制唔到自己望人哋， 佢谂咩有啲咩？ 我有着啊，睇 下。有乌低身，小心啲。 有咩讲啊？有着啊？ 有冇把持唔住啊？一而家， 你寻常时嗰度有两位男士啊，你去招呼佢哋啊？ 点解佢而家冇把持唔住咧？系因为佢而家冇做运动，所以佢咪冇把持住咯。 同埋熄个灯啊， 熄咗灯好啲啊， 熄个灯系唔同啲啊， 熄咗灯迷幻啲。 咩啊？ 做咩要熄灯咧？ 专心啲做节目啊嘛，你睇唔到对方咧，个感觉专心啲嘅。 你都试下，你哋四个试下熄灯做可能好啲。 你觉得的神今日咁靓仔嘅？ 系啊。 他未回到、哎、他未回到 他可能在车厅到你两个后辈 啊 所以今天抛低条问题是不是怎样可以令自己专心一点其实他潜台词就是究竟是不是应该好像赛马的马匹这样呢要令到一些马专心呢 戴个眼罩 眼罩好有建设性啊呢、這个题目 你做道具噶嘛自己整一个咯 你试下在专门见到有个人戴眼罩做运动我冇嘢讲啊，听歌啊。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我哋嘅嘉宾李君雅喺访问嗰一日咧，不断重复咁样讲话，我个样子好似煎饼，仲帮我安咗个名叫港台陈展鹏添。其实除咗煎饼咧，我仲俾人话过似好多唔同嘅 artist 噶，例如有真情嘅阿海啦、柏豪啦、陈家洛啦等等等等。其实我份人都同李君雅一样，都好谦虚嘅，所以你哋所讲嘅，我全部都唔会否认噶。咁似明星其实系好定系唔好呢我都唔知啊。但我心里面有个諗法。如果有朝一日以上所提及嘅演员啊需要搵人饰演佢嘅年轻版呢我嘅似样就用得着啦。嗱讲返煎饼啊其实我都几鍾意佢㗎。而对佢印象最深嘅演出当然就系浸温泉嗰一幕啦。而为咗更加深入咁样了解佢我轻轻上网一搵。发现煎饼原来都有出过歌的、哦。而云云咁多首当中今日就找来陈展鹏的旧作品。歌名呢就叫做天性如此。之所以揀呢一隻歌是因为佢有两个亮点。第一就是个 MV 女主角是有女神级的徐子淇。哇真的好靓。而另一个亮点就是可以尽情享受煎饼的那份假是讲的那些音好假包括你听到耳朵怀孕啊漫步此刻听一个渐默了我的虚寒其实这夜真的不太懂说谎难以重生的信念无意全心的想你在你我中间时便更没法清醒无法忘记的感情落泪已高兴印象停顿了再没法清醒无法忘记的感情如何能不甘心无奈我要走不想多说情再次再次说出反应而始终得不到真心呼应谁又叫我说不出这究竟再次再次说出反应而始终得不到真心呼应谁又叫我天生去任性就让记忆枯萎了未习惯你的需要期望你没刻意等到这破晓 印象停顿了，再没法清醒。我要走，不想多抒情，再次再次说出反应，而始终得不到真心呼应，谁又要我说不出这究竟。 我们邀请港台尖兵介绍下这首歌啊， 好听啊，他那些如始终得不到反应 叫什么名啊， 陈展鹏的这首歌叫做天性如此啊，一定要睇个 MV， 有徐子淇嘅演出。 好，补翻几句先。首先第一咧，大家快啲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嗰度俾 like， 够200咧，而家150左右啦，够200咧，我哋就会 post 波性去即系四年前认证嘅嗰条片段啦。咁除此之外呢就提多一次啦，即係康文署嗰啲健身设施呢，你係要上 course 或者係考过试或者係有相关嘅资格先至可以嘅。咁有啲手续係要做嘅，而且佢嘅收费呢係因应时段有少少唔同嘅。咁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啦。咁呢个时候嚟到节目嘅尾声呢，我哋係会公布究竟下星期嘅嘉宾係边个㗎。 陈子娟，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佢一入嚟嘅时候咧，我以为佢系应该玩开音乐嘅，跟住以为系好多嘢讲嗰啲，但系反而相比之下，我觉得阿一好似系比较少嘢讲啲嘅。Hello， 我系 Queen 夏子娟，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是来自 Bingo 的子娟啊， 没错， 是啦，咁新成员，咁下星期就会同大家见面，咁了解一啲关于佢嘅一啲恋爱嘅嘢啊，或者佢一啲生活上嘅习惯 嘅。我想知点解你即係对住啲女嘉宾咪后呢咁静啊。 我反而想知道点解个个都觉得我係玩音乐嘅。 咩呀，你嗰张相系同个指挥家撞样㗎嘛。有几地 大家。我记得早排唔知访问边对 band 呢。訪問完咗之後，佢問我：啊，你咪都係玩音樂嘅， 係咪？ 尤其是好唔記得咗啦。跟住之後話，你應該都係彈吉他係嘛？ 你話我係 vocal 嘅，其實我 vocal 比較擅長嘅。 可能關我長頭髮事咧，大家都覺得係嗰啲咩 heavy metal 啊，爆粗 band 有嗰啲啊。好啦，咁究竟對於波性佢又點睇呢？ 子娟，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一开始呢就唔开口就觉得佢係酷嘅，一开口係多嘢讲嘅。即係啱啱会有个反差囉。Hello， 我係 Queen 夏子娟，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下个礼拜2-4就有夏子娟喺度啦。咁另外一阵间转头，你上 social media 啦 ，search 我是你的后援会，就会见到我哋今日嘉宾李君啊，即系试玩礼物嗰啲片噶啦。 系，亦都有八宝嘅相啦。再见。